广清啊， 哎， 从桌上来看，你们村的生活水平不低呀、啊。 嗨、哎，还不够，还不够。 真是香油白面样样有，鸡鸭鱼肉摆满桌呀。 这要是比起解放以前嘞，那 看来你们村的工作搞得很有成绩啊，这都是你大队长领导的好啊。 不、哦，这是干部们的力量。像什么这个陈景仪同志、陈广西同志，还有这个烂太花同志，这是跟大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 这都是大队长领导有方。 哎呦， 大队长，领导有方，领导有方，领导有方。 村里面家家都是这样吗？ 哎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 哎、对， 那为什么还要分稻种呢？ 哎，老何呀、啊，菜都凉了。哎 不是， 来， 变天了！ 哼，猴子还没走掉，就来了个姓孙。哼！ 大队长，何书记， 来，请。 啊，不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。 哎，老何， 小伙子， 老何， 小伙子， 老何， 你等我， 老何， 等 会儿，哎，等会儿。 网都撒下去了，还怕他跑到哪儿去吗？我这第一招棋不行，我就给他来第二招棋。 第二招棋， 嗯。 Peace.

情报送不出，不敢一回答去，对不起人民。除夕今晚不能犹豫，彷徨刀从剑出也要闯，排除万难下山岗，山高不能把路当扛，眼看花明月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。李炳书扮演江水英。